迎收听1033雷人秀。这是今天到了办公室看到的一张照片哈、真的是把我惊呆了，太漂亮了。这是梦幻彩虹屋，这是在洛杉矶啊，有一个34岁的设计师把他位于洛杉矶中心的这么一个公寓改造成了彩虹屋。什么叫彩虹屋呢？就是他房间里的装饰真的是五彩缤纷的，比如说他墙上啊，粉刷上了这个彩虹色的飞溅彩绘，就你那照片一看，这墙上就跟有挂着一个彩虹似的。五颜六色的，而且它这个落地窗也是非常大，然后五颜六色的沙发放在房间里头，而且还有一面墙布满了花朵，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丰富。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，这彩虹屋真的是好漂亮，颜色好丰富，五彩缤纷哎！我正惊讶的时候，就我们一男同事看到了这张照片，说，哎，那让我看看。看完之后想了很久，他说，这还没有我们单位楼下共享单车的颜色丰富啊。 你的故事写到你离去后为止，我的故事从此空白变得可耻，时间模糊了痛楚，却加深我对爱的麻木，你掏空的心再没有谁能填补。难过的是，当我遇上别的男子，我只在乎他身上有你的影子，不能解释的迷失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。再大的幸福，怕我无力背负。 说天不再蓝，用心寻找就能找回蓝。有人说生活太难，谁还能不经历点苦难？人说流云遮不住青山，我说青山阻不断江湾。人说青春抵不过将来，我说将来终归要到来。青春太短，青春太短，曾经的运动少年西装打领带。 青春太赶，青春太赶，曾经的勾肩搭背记忆中相伴。 妈妈说快找个伴，亏欠父母最多是陪伴。老师说早日成才，追名逐利那不是成才。人说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我说沧海鱼儿多畅快。人说青春抵不过将来，我说将来离不开现在。青春不完，青春不完，曾经的满腔壮志呼喊人豪迈。 青春不散，青春不散，曾经的同学少年一起闯未来。 电波里诉说我们的情怀，告别了轻狂，换来了成长。我多么想大声唱，青春不安，青春不散。 曾经的豪情壮志呼喊人豪迈。青春不散，青春不散，曾经的同学少年一起闯未来。青春不安， 青春不安， 青春不安，曾经的豪情壮志呼喊人豪迈。 剩下些什么？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一滴花豆酒，品一份自醉，一滴承诺与岁月的潮水。他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 渺小，渴望得到你经历。 是举着伤悲一刻花决心今后轮回。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，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，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间力量。详询祥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每日一思 Thought of the day。OK， 今天这一思是这样的，哲学家们说哈，人生，哎，真的很大啊，人生就是一个察觉到世间人事物不公平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在这个察觉到不公平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会从愤怒、抱怨、迷惑、质疑、妥协，到最后慢慢的接受这个不公平。你接受了吗？哎，我已经接受了啊。其实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，比我原来想象的那种不公平还挺更公平一点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，你看，上帝给了我一张丑脸是吧？他一定会非常公平的，再给我一份工资低的工作。 我肆意的泪，放不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记忆完美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插着花落在你脸庞，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。流浪时我不再寂寞，我肆意地远方出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记忆完美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我肆意地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记忆完美。 在你脸庞，心里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闻到儿时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时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同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往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同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往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不要再和他见面。 陪着你路上闲聊闲扯哈，这个时间段到了我们今天随意沙龙 Love Words 情话贴士的时候啦。今天这个关于恋爱的贴士是什么呢？就我今天刚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同事就看着我非常认真地问我说，雪雷，你说一下单身两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。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，我说，就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也可以这么回复啊。单身两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？哎，我单身二十年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两年。 如梦如烟的往事，洋溢着欢笑，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依然轻唱老歌。如梦如烟的往事，散发着芬

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丝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，你说不准我穿越黑夜，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这事儿有点可乐啊。这是在沈阳，有一位先生在自己家小区走路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小区旁边有一只小刺猬，于是呢他为了安全起见啊，就把这个刺猬小心翼翼地装到盒子里带回了自己家，然后用一个纸箱盒完全保护起来，不要让它乱跑，就心想着哎呀那我就养了吧。可是让这位先生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早上一大早他打开纸箱盒的时候，原来的一只刺猬变成了九只刺猬，就是生了八只小刺猬哈。你看这是不是怎么着戏当爹呀、啊、怎么跟老婆解释啊。但是这个新闻弄出来之后哈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，就是一个小朋友问说，刺猬生孩子不疼吗？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，我开开心心从西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，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，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，当我把礼物送给你，你说别傻了，这句话伤了我的心。情人节的那个夜里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，我也开开心心从

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已零散散，我爱的radio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， 雪雷陪着你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哈。姚他爸说，有自己的存款的时候就会对自己好一点，没有的时候呢就对自己狠一点，这个呢主要是看老婆大人的心情。老婆大人说，我的心情主要看你上交了多少。跟街看美女说，我对自己不好，对自己特别抠门，抠下来的全给老婆孩子了。呀，那你老婆孩子心情肯定很好。 说你却很伤情过，爱上了又分过了不分寂寞，你非能说你却努力经过，梦里没有颜色乱分寂寞，流星的眼泪太温柔，我是奇怪的一座四处迷晕的穿过小城去探胸口，一口口都是宇宙，忘了我的歌，忘了我，没有自由的自由，没有人等我，生命太匆匆太寂寞，我可以过得很快乐。 程玉留言说，我对自己特别抠，因为现在工资拿的也不多，只够家里开销，所以每个月基本上都是如数上交。哎呀，说到工资只够开销哈，突然想起来今天还听到朋友抱怨哈，说我真不知道我结婚干什么呀，你看我结婚以前一个人过，挣钱就一个人花，还可以买一点 LV 啊 Gucci 啊之类的奢侈品牌，这结了婚之后啊，我挣的钱呢就是一家人花呀，我再也不敢买包包了呀。你结婚干什么呀，是吧？LV 和 Gucci 的销售人员说，就是 因为

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和缺水有关系哦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.3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艾薇留言说，我对自己也挺好的，每次说减肥看到好吃的我都会忍不住。哎呀，对自己心太软呐。哦、Emily， 你就是传说当中的说了要减肥半夜约男友吃烧烤宵夜的女票吧。 小眼睛有点不离，你努力睁开眼睛，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。放出你的电力。 中留了言，说心太软，自己心软之后哈，听众群当中呢就开始说转到话题到任贤齐的那首歌了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，下面就是什么来着，大家就开始歌词接龙了，你们这样真的好吗？OK， 跟你一起来聊，你对自己好吗？对自己不好吗？都请证明一下。 你就这样放开我，你就这样放开我，失去联络，你是否忘记我？ 失去联络， 失去。 你就这样放开我，你

里让孩子们同样深爱。